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是用粵語，粵語、啊、原來它在國內都有國語版的、但是用粵語呢就幾年前才第一次、就由香港話劇團、導演呢就是蔡石昌， 不是香港話劇團，蔡石昌那個不是香港話劇團、另一個來的， 我不記得他在那裡叫黑盒什麼、 他黑盒的地點，他是另一個、蔡石昌做藝術總監的， 是藝術總監的、這樣呢，於是他就搬上銀幕、但這個劇真是精彩，他是三個人做足差不多兩個鐘，可能有多無少、這樣那三個人就是誰呢，一個就是波爾、Niels Bohr、第二個就是他的老婆 Margaret、第三個就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這樣呢，他原來波爾和海森堡就是亦師亦友的關係，那次就是講海森堡就去探波爾，當其時波爾是丹麥人，海森堡德國人，丹麥已經淪陷了、即是被納粹德國已經是、這個侵佔了、但是其實海森堡呢其實就去呢其實想試探一下，就話究竟即係大家都想知道，德國想知道美國係咪已經好接近成功。咁、但係咧，即係美國嗰邊亦都好想知道德國係咪成功。咁、但係先後嚟咧，當然其實佢揭露咧，當然亦都唔係呢個話劇，而歷史學家都話咧、其實美國嗰邊咧係高估咗德國嗰個進展嘅情況。 即係話其實咧，德國其實本身可能都未 仲有牌啊，仲有牌。而咧，佢入面揭示一樣嘢好有趣嘅，就係海森堡咧係一個即係梗係天才。中的天才，但有時天才都會犯一些很低層次的錯誤，原來他就犯了很低層次的錯誤，特別是有關那個叫做、連鎖反應所需要的臨界質量入面的計算、即是核分裂入面、核裂變入面，所以他就以為原子彈是沒有可能製造出來的，所以那裡就是蹉跎了很多時間、但他這裡話劇呢其實真的很值得看的、我都推薦，其實他已經是重演過一次、重演過一次的了、 你們就在黑盒劇場，我就那次去不了，第二次去就去了西灣河劇場、 我第一次看呢就是2010年4月的、因為當時呢我就被這個導演蔡石昌就邀請我來做顧問、就是有關物理學上面的東西、所以我都去了很多次看他們的排演、 叫什麼名字、這個、 就是叫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 因為那個故事就發生在哥本哈根、 不過很 heavy 的，很 heavy 的，即是他裡面那些物理學資料很厲害， 但你就算不明白都不是那麼影響， 很 happy 的，很厲害的。 好了，那說回其實、那個所謂聖三一的核試爆呢，就是人類第一次來去、引爆一個核裝置呢，就是1945年的7月16日、在新墨西哥的那個沙漠，很快脆，其實一個月都不夠，8月6日呢就第一粒就扔到廣島，然後8月9日3日之後呢第二粒就扔到長崎、咁樣咧就造成巨大傷亡就唔使講啦。咁、但其實咧到而家為止，即係已經隔咗成70年啦、其實史學家亦都好多人咧，即係都喺度即係批評緊，就係美國當其時係咪真係需要抌呢兩粒原子彈咧？嚇、嗱，起碼兩個睇法，一個就係話第一，你第一個原子彈，就算你抌嘅時期，你唔使抌落去正喺一個城市嗰度啊，你抌落去市郊都得㗎。你抌落去市郊，即係死少好多人啦，但係嗰個問題嘅威力已經完全睇到啦，那個蘑菇雲啊嗰啲咁嘅嘢。咁、你係咪真係要抌正落個城市死唔多人？呢個第一點係一個示範作用啫嘛。第二點就係話，即使你話啊唔得，你唔死咁多人咧，佢哋唔會驚㗎。你知日本仔啦，嗰啲性格咧、國民嘅性格。咁但係問題，你抌咗一粒。仲使唔使抌第二粒啊？ 冇錯， 係咪啊？即係長期係完全冇咁嘅必要嘅。咁、所以有啲人咧，但係就咁講啊。但係你知唔知咧？其實嗰兩個原子彈咧，嗰、那個設計係完全唔同嘅原理嘅。 哦， 嗰、那個原子彈咧，其實都有名嘅。但係呢啲咁樣嘅所謂花名咧，就即係當然係絕對唔係咩可笑啦。係，即係唔係好玩嘅嘢。佢第一個咧就叫做係 Little Boy 嘅、第二個叫 Fat Man 嘅、即係有個兩個原子彈。 佢設計唔同嘅。 但係咧，原來第一個咧就係、以 Uranium 以油。即係為主要嗰個燃料嘅嚇，即係爆引爆啊！第二個咧就係以筆嚇，即係金字邊一個啊筆嗰個筆咧，就叫 plutonium 嘅 嚇。咁、財哥你咁講係咪即係話咧？其實美國可能係試嘢啫喎， 純粹係為咗試嘢，想試下我哋嗰啲威力有幾大，而且咧。講真，佢抌咗呢兩粒原子彈咧，就係百分百奠定咗佢作為世界一哥嘅地位啦，武林盟主嘅地位啦， 震攝力啊，係啦，係啦，而講 係啦，咁當然咧亦都有提到咧，就 Albert Taylor 就係力主就發展氫彈啦。咁啊，氫彈咧亦都係1954年咧第一次引爆即係成功嘅。但係氫彈嘅威力咧，其實就係大家知道一個叫核裂變，一個叫核聚變啊嘛。咁但係咧，其實氫彈嘅威力咧係大過原子彈咧，係超過1000倍嘅。是很得人驚的，所以現在我們叫什麼熱核武器、熱核戰爭呢，其實主要就是講氫彈。為什麼叫熱核呢？叫 thermonuclear 呢，那個 thermo 的字就是說原來要引爆這個氫彈呢，是需要很高很高的溫度的，而這個溫度呢是怎樣才可以提供呢？原來就是核裂變。所以原來氫彈那個所謂即是信管就是原子彈，你是要用原子彈來去引爆嗰個氫彈嘅，所以佢叫做 thermonuclear 就咁解。因為、原子彈基本上唔需要高温噶嘛，佢兩嚿嘅 uranium 235、啊、每一嚿咧都係喺呢個臨界體積以下嘅。但係當佢哋兩嚿一碰埋嘅時期，就會超過嗰個叫臨界體積，咁自然就會有一個完全失控嘅叫做連鎖反應 chain reaction 就會引爆啦。咁嗰個其實係完全唔需要高温嘅。但是氫彈是需要高温的，所以那個熱核武器呢，那個熱字就是這樣來的。但是呢其實也都講回所有的原子物理學家呢，他就算未經歷廣島和長崎，即使在聖三一那個測試在沙漠島，其實他們呢我都講過很多名句，是吧，就是比1000個太陽還要亮、啊或者說我們現在呢已經是即是全部都已經是 sons of beaches 嚇、狗糧養的、或者咧、我哋科學已經係知道咩叫原罪啊，諸如此類。其實好多咧都已經係真係有深深咧係震撼之餘咧就好懊悔，咁樣咧就係亦都咧佢哋好多係之後係投身於反核嘅運動。嚇、好多科學家其實包括奧本海默。奧本海默啊，早喺呢個1946年。六月的時期呢就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差不多是第一篇呢就呼籲呢就說其實這件事呢就不應該是美國所獨佔的，因為你獨佔的時期呢，於是你就其他國家爭相效尤，個個都發展核武器，那這個世界就變得很兇險了，而且隨時可以呢就玉石俱焚。他就我們其實應該呢就是我們攤開來，當然他這些是很理想主義者，他沒有想到這個美帝國主義這個現實，他說我們應該將這些核武的技術跟全人類其他國家民族分享，大家和坐下來去考慮一下怎樣去控制它，以後就不要再用核武了。樣那愛因斯坦呢亦都係投身喺度，因為講真，頭先講過啊嘛，1938年嗰封信，佢起到好大主導作用啊嘛，咁所以佢之後咧，佢亦都係非常之嘅懊悔咁樣啦嚇，即係後悔啦，咁所以佢都投身咧喺個反核嘅運動啊，嚇喺個餘生，咁當然佢啊1955年佢已經過身啦，即係。 但是過身之前他就跟羅素就做了一個 沒錯、這個呢沒錯就可以引入到我們今天的講題就是羅素了，因為這個就是著名的叫羅素愛因斯坦的宣 言他就是遞交給當時的總統、當然不是羅斯福了，羅斯福已經過身了、這樣呢就是說我們呢要禁止核武的使用、即是人類以後都不要、就是、再使用核武了，即 是應該就是羅素主導就邀請愛因斯坦聯署在他死之前很短時間內而已，我記得是 這樣呢也都要提一提呢、也都是在這裡帶出、其實、我都好像有提過，如果講全球暖化來講，2007年聯合國那個氣候專家小組、跨政府小組呢發布第4號報告書的時期，霍金和聯同一班科學家就將個末日鐘就撥到最近子夜的、其實末日鐘這件事呢就是在1945年、那時候有一班的原子物理學家呢他們成立了、就是、有一個組織、出版了一份就叫原子物理學家即、就是原子科學家的公佈，叫做、就是、Bulletin、of Atomic Scientists、啊、這個其實到現在都還有的 這份刊物呢其實就致力於呢就是說將這個、一來反核啦反核武啦就是致力於這個是、和平用途樣、也都是那時候他們設立了這個 Doomsday clock 嘅 ，OK， 系，所以咧，即系霍金咧，其实都系用翻嗰时，咁嗰阵时其中嘅创立人咧，亦都系爱因斯坦，啊呢个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吓、一个好出名嘅咁样样。好啦，咁咧就卒之咧，我哋可以就真系讲翻呢个罗素呢个主题啦，系嘛？咁啊，罗素咧就既然系阿 Ringo， 亦都系吓好早封咗个偶像啦，不如啊由阿 Ringo 你讲下咧。 咁啊，我係羅素超級粉絲，超級成點咧？好簡單，我個大仔嘅英文名就係 Russell。咁後來同好多朋友講開，咁咪啊，我哋有個我哋啲科幻會嘅會友就 Kurt Russell， 我哎呀，真係侮辱啦真係。 原來羅素嘅正式呢個 Kurt Russell。 咁啊，你話係啊 Russell Crowe 啊，羅素高爾嗰啲都話好啲啊咁樣。咁啊，基本上咧， 我同阿 Jeffrey 差唔多啦，即係都係年青，但係我年青咧，我係好慘嘅，我就真係好少睇書嘅。到咗係喺理工學院。讀完書之後咧，先至開始瘋狂咁睇書，咁又周圍係 接近二十歲咯喎， 二十歲噶啦，係啊， 二十歲 開始先 變十五歲喎。 但係嗰陣時做乜嘢無端端睇到呢？係 點解咧？ 啊 ，good point， 我都係後來諗翻起啊，係話 Eddie 話要做呢個節目啊，其實唔係 Eddie 話做嘅，係有個網友就聽完咗圖靈之後，就喺嗰個 Facebook 度就留言啦，不如講下啲二十世紀嘅偉大科學家啦，羅素咁樣，咁我即刻就答嘴啦嚇，講羅素啦咁樣，咁我後來諗翻。記得啦，咁我嗰陣時就係即係都係任何年青人一樣啦，又冇雨傘運動啊，冇咁多嘢啊嘛，咁啊自己盲盲摸摸咧就走咗去啊，當時喺油麻地一個叫法住文化學會、或者法住文化中心，係啦，霍托悔先生去主辦嘅，咁啊就自己走上去就聽啲哲學課程啊、佛學課程啊咁樣，咁佢有個小小嘅書架，咁嗰陣時真係唔識去咩田園啊、去樂文嗰啲噶嘛，而個書架裏頭咧買咗兩本書，即係早期嘅書。都是被個書名吸引和小的 size， 有一本就是就是羅素的幸福之路啦，幸福之路啊，羅素咩偉大人物喎，咁睇下點樣叫幸福啦。另一本咧就應該就係當代新儒家，即係嗰位四位新儒家，梁秀銘、徐復觀、唐君毅、另外仲有一位係咪牟中三啦？佢 牟中三咯， 嗰個嘅反思，即係我的少年時代咁上下，好好細本嘅啫。我卒之都買咗兩本，好講佢哋年少點樣發奮啊嘛。咁我都係嗰陣時都年少咁樣發奮啦。咁啊卒之就睇咗《幸福之路》，但係咧好奇怪地睇一次睇咧就唔係好大感受嘅。但我再跟住好快就翻睇啦，就係因為嗰陣時喺事業上有少少咧俾一個。我好悉心，即係叫做栽培我自己嗰陣時都有少少成就啦，係一個半政府部門嘅頭，咁啊，即係叫做提拔一位嘅同事啊。點知咧係後來嗰位同事咧，即係因為係其實而家完全冇問題㗎，而家雖然就冇聯絡，但係咧調轉槍頭咧，佢就向我嘅阿頭就即係。講翻我嘅不是咁樣， 抹黑你， 即係誤會啦。呢個而家我都知誤會啦。咁好覺得好奇怪，即係好難以理解啊嘛。咁樣咁啊，好唔開心之餘，再睇翻本書啦。哇！嗰陣時第二次睇，我好有印象，一路睇一路流眼淚嘅，即係睇到人類嗰種嘅愚昧啊，各方面嘅嘢啊。佢又講翻十八世紀嗰啲人嗰啲各方面嘅嘢咁啊。哇！咁啊好大感受。咁之後咧就全部追啊羅素啲書睇啦。 咁其實第一次睇嗰陣時係咪已經睇曬嘅咧？定係睇到 睇下就知道咁容易睇 ，OK， 好容易睇啊嘛！幸福之路，當然我唔係睇英文版啦，我睇中文版都 即係話都係有咗一種經歷咧，咁之後再睇咧，先至又有種切身感受。 你可以咁講，第一次睇都好buy 佢嗰種嘅，即係你知佢啲文筆真係冇得頂噶嘛嚇，即係文筆係冇得頂嘅，佢講嗰啲事例又係冇得頂嘅嚇，佢就因為呢啲咁嘅短篇。同埋一啲係比較在世嘅文章先攞諾貝爾獎噶嘛，佢唔係因為嗰啲 高深嘅哲學理論啊， 唔係哲學分析嗰啲攞噶嘛，咁佢啲文筆真係冇得頂嘅，即係而家真係無出其右嘅，可能喺現代嘅作家嚟講，咁所以就好主動咁去睇咯，咁即係真係可能喺短短嘅三五年間就睇曬所有水油叢書嗰啲噶啦，咁我而家仲有一大堆嘅，咁啊後來就好快識咗阿 Eddie 啦，八五年就識咗啦，又介紹我呢樣介紹我嗰樣咁樣，咁咪一路睇咯，係嘛？ 咁但係你有邊？基本印象最深刻咧，除咗幸福 咁啊，當然係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啦？因為又係同樣嘅年代，又係有好多好朋友就係哎呀，Ringo 你做嘢啦，我要帶你去教會啦。我諗大家都接觸過啦， 我中學時代都有 星期日就去教會咁樣。咁聽完咗，即係好似係好好啊，啲人好親善啊，好開心啊咁樣。咁我有兩個問題㗎，我最記得第一個問題，喂，我星期日。我好保守噶嘛，我哋啲大中華交嚟噶嘛，我一定要同爸爸媽媽飲茶噶，呢個係我個 obligation 噶，我聽到，咁佢就話：， 邊樣重要啲？ 在世間嘅父母唔係你真正嘅父母， 上天嗰個 上天嗰父母先係。哇！呢個我入唔到，完全入唔到。 咁樣嗱，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休息一陣，下次第二個咧，你一陣翻嚟再 同我 Jeffrey 啦。OK 好。